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好，在我哋未讲呢个的士扣分制之前咧，就阿任启邦有啲补充系关于巴士嗰度 系。有啲补充啊，其实咧，因为政府又讲话啊，即系我哋要监察巴士服务，应该点样监察咧？咁、即系而家佢运输署有啲外勤嘅人员，或者外聘一啲外勤嘅人员咧，就数下巴士咧。其实呢个系非常非常之落后嘅一个做法嚟嘅。即系如果我哋睇翻咧，譬如台北市公车动态资讯系统咧，即系嗰就咁打呢几个字。上去就睇到台北線每一條巴士線喺線路上面每一架巴士嘅位置，即係咧而家香港，譬如九巴咁講啦，佢個網嗰個 app 咪可以啊報時啊，仲有兩分鐘，仲有五分鐘，但有時唔知你有冇試過機會，佢報話俾我聽，仲有五分鐘嘅時候，我哋等咗廿分鐘都未到咧， 其實都係流嘅， 又或者淨彈唔到嗰啲資料出嚟。我哋可能會有幾個效果、原來前面炒咗車，所以塞住咗。但如果咧，正如好似台北呢個咁嘅系統咧，其實GPS 呢個系統，個官都講 GPS 呢個系統90年代已經係有喺所謂軍用啦，或者比較高端啦咁。去到2000年打後咧，其實已經係去到全民普及嘅階段， 好普遍。 裝喺部車上面根本已經唔係難度。當呢個系統擺埋落去一個叫公眾去能夠睇到甚至監察得到嘅話咧，呢、這個咧就可以睇得曬每一架車行嘅車速、行嘅一個路線，以及會唔會有人係好快即係揸得好快啊，或者有人去掟波鐘啊咁呢啲咁嘅情況，亦都係睇到路面嗰、那個擠塞啊或者個情況咧，而影響到班次，從而咧運輸當局咧係做啲路面上嘅調配，譬如話劃多啲巴士專線啊之如此類。而家係冇數據啊嘛，巴士公司甚至運輸署佢未必唔知道，但市民咧就好難去得知嘅時候咧，呢個咧係缺乏一個公眾嘅監察，呢啲亦都唔係呢啲係可以咁講係低端嘢嚟。 喺呢度就香港係好落後嘅，咁啊台灣其實台灣應該係比新加坡唔會差好遠添喎，係。 台灣我所了解應該就係用咗五六年嘅，即係已經行咗五六年㗎啦。即係當時我去台北旅行，我都即係基本。睇翻個 app 咧就原來仲有兩分鐘，仲有兩分鐘咩意思咧？原來仲有一個巴士站，兩個街口咁啊，企定喺度 乘客個資訊又真係可以好足夠。我甚至乎可以決定，我係咪要追架巴士係去多一兩個街口就追得到，可以預計得到咁喎。係呢個 所以當時基本上即係嗰次咧，我係。差不多冇搭過地鐵，搭巴士唔使上上落落啊嘛，咁就變咗嘅嗰個方便，但一來方便乘客或者遊客啦，二來亦都即係大家可以早睇個監管，以為嗰度塞曬車喎，咁啊唔好搭呢條線啦，我搭另一條線繞咗喺第二度落行，呢啲完全睇得到。 即係而家嘅 IT 完全係可以協助我哋，即係作為乘客或者顧客或者係公民有最多嘅資訊，從而係就算使用集體運輸系統、公共交通工具嗰陣時都可以即係做最好嘅選擇咁樣。 所以我補充翻啲點俾大家去了解。 好，咁咧就想講啦，政府咧就話即係嘗試係雙管齊下，就去打擊呢個黑的，因為大家知道好嚴重啊，即係呢個兜路啊、濫收車資啊、劏客啊，有時甚至乎會見到有改標啊。早前啊，有啲好恐怖嘅事件，就即係一啲即係脾氣暴躁、有狂躁症嘅的士司機啊，攞碌棍出嚟，咩水喉鐵出嚟咧，兇一啲即係不良於行嘅乘客啊，就話點解搭短途啊，或者係玩佢啊咁樣，呢啲係好惡劣、好惡劣。你可以講話係樹大有枯枝嘅司機，咁但係咧呢個完全係搞壞咗整個行業嗰個嘅名聲嘅咁樣係。咁啊，我有啲朋友自己冇揸車，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工作上面嘅需要啊，咁樣好多時係搭的士咧。 一講即係唔講由自可，一講咧每一個都可以講到一啲即係血淚史或者係啲好痛苦、 不合理嘅對待、 好殘酷嘅經驗，所以佢哋好痛恨嚇，即係傳統的士業界有部分即係良莠不齊，係咪啊？係咪咁講啊？ 良莠不齊， 良莠不齊嚇，又或者樹大有枯枝呢啲咁樣，咁所以咧就但係政府而家又唔願意隨便地放寬一啲叫做網約車，即係呢個 Uber。即係進入業界啦，啊傳統嘅的士業界又矮曬只槓，不過呢個其實都係世界嘅普遍見到嘅情況。當呢啲網約車嘅出現點對點，但係佢哋又冇攞到嘅牌照，即係對呢傳統嘅的士業界就話佢哋係白牌車，係呢個非法收取酬勞嘅 非法載客取酬 取酬嚇，咁所以咧係違規嘅，要打擊，從而咧保障翻佢自身嘅利益咁樣係。 有唔同嘅國家咧，都係即係真係壓咗呢啲嘅網約車或者唔同公司啦，包括 Uber 啦落去啦。咁但係事實上調翻轉頭咧，其實睇翻我哋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的士嘅服務業咧，確實係有一個即係幾大嘅隱憂。我亦都喺譬如我哋嘅親友當中咧，即係有啲真係都經常要搭的士，可能翻工。好夜先放工嚇，咁後屘而家佢哋都轉搭咗 Uber， 點解咧？因為其實可能佢又唔係遠，但係咧可能嗰、那個即係的士司機嘅態度有時可能就即係好差啊，或者找錢嘅時候就即係佢真係找到十位數嘅啫，即係佢喂大佬啊嗱，即係當中其中一個扣分就係話啊，你冇散紙找俾人咧就要扣翻咁樣。喂大佬，呢、這個咧係你服務嘅一個必要嘅嘢嚟噶嘛，即係嗱。我哋都辦過年宵攤位啦。 係啊係啊。 咁你標個價18蚊咁啊賣嗰件賣只杯18蚊咁，我都要找錢找2蚊俾人㗎。 正常嚟講要找㗎， 唔可以話俾人聽嗱，我而家賣18蚊，大家冇錢找，你俾20蚊啊就係咁先咁樣，冇可能咁樣㗎嘛。呢個亦都你從事任何嘅零售行業都唔可以咁樣做，冇可能的士就話我冇散紙，佢就算數，你咪。準備零錢啦，亦都咁講。其實早年都講過話，引入呢個八達通收費啊、信用卡收費啊咁，遲遲都引入唔到。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某啲的士司機啦，就覺得喂我呢啲咁嘅所謂山大斬埋， 少咗啲下欄， 少咗啲下欄呢啲你話 tips 又好，強制 tips 又好，都係會令到佢哋收益受損。 唔係即係三五七年前嘅巴士公司啦，巴士公司都係遲遲先引入呢一個嘅八達通噶嘛。嗰陣時其實佢哋都係話定價2.3咁，好多時啲人又俾2.5咁樣啊嘛。 所以變咗呢一個其實喺呢個制度上面咧，確實係應該要確立一個即係制度，去令到一啲即係不良嘅司機咧，係要即係趕離呢一個業界。如果唔係嘅話咧，始終嗱市民咧就係好即係睇個服務嘅啫。就算你話而家網約車係犯規犯法，咁但係大家好清楚啦，而家你想坐靚車咪 Uber 咯，想坐想快捷所即係想叫做咩咧？再違規啲就 Go van 啦，或者某啲貨 van 啦， 我個手袋係一件貨嚟嘅，咁所以我 call Go van。 其實我哋都有啲朋友即係講，喂，咁咪一家大細去海灘游水，咁咪又稱埋水泡啊，又 去機場就最經典添啦，直情係。 咁機場而家就或者多啲規管，就落車位置啦。但係譬如佢即係唔好話去機場先，去其他地方，譬如話佢游水一家大細， 我個水泡其實係貨嚟嘅， 或者我拉啲小朋友咩 BB 車，喂，咁我就真係 Go van。點解唔坐的？只個原因就係除咗係話價格問題之外，就咁人哋真係一 call 啊三幾分鐘到，有時咧即係我哋真係好經典就講，而家冇你想要車嘅時候冇車，唔想要車嘅時候好多車，但係同時間喺嗰個服務啊或者喺嗰個需求上面咧，其實呢個咧係要睇翻市民。要求一個的士或者呢個咁嘅計程車服務係有乜嘢需求喺度咯？即係如果你話譬如話。兜路啊呢啲，咁因為嗱，如果嗱點解點到點嗰啲車唔會同你兜路咧？佢就要 接你去那裡之後拿另一個 order 嘛， 是啊 是啊，他怎樣都收你，譬如說$85就$85的了，我他塞了車 他自己蝕的，但是喂如果你兜路你 因為計公里的嘛，即是每一段是 計錢的嘛， 因為這個也都即這個也都令到那個所謂的網約車為什麼是這麼受歡迎，我總之我一筆錢過我就多少錢就多少錢了，那變了令到市民是那個就預算呢比較清楚啲，而嗰啲嘅網約車司機亦都即係好，即係點講啊？好願意咁做，因為佢多勞多得，係咪？ 同埋當然重要咧，就係因為伴隨住呢個嘅IT 嘅出現咧，特別係網約車咧，引入咗唔單止係共享經濟嘅一種嘅概念或者係原則，而係喺個營運嘅過程裏邊提供服務嘅過程係有 user experience 即係 UX 呢個咁樣嘅制度引入咗，而提供咗個誘因咧，令到嗰個載客取酬嘅網約車嘅司機咧，就第一佢嘅行為咧係會受到規範。因為點解咧？每一個嘅嗰啲 apps 嗰啲即係網約嘅平台咧，個顧客或者個乘客咧係可以即刻為呢個網約車嘅司機咧係去俾分。個網約車嘅司機亦都知道自己嘅得分嚇。咁如果佢做得好嘅話，服務無論係喺個言談之間唔會即係呢個西口西面啊，唔會即係著件背心啊，即係呢個即係咩即係 太過 太過咧啡啊咁樣，但係提供好嘅服務嘅話咧，佢就可以即係持續地有生意。如果唔好嘅話咧，佢會知道，甚至乎咧佢會搶即係攞唔到佢足夠嘅生意嘅話咧，係受到懲罰噶嘛。咁提供咗一啲商業上邊嘅誘因令佢做得好，但係傳統嘅的士業就冇呢樣嘢 係。其實嗱頭先講 Uber 就係即係外國，好似美國係嘛，定係總之外國啦，即係做。咁但係你話我哋翻去大陸睇下大陸嘅網約車，所謂滴滴快的啊，或者諸如此類有三四間呢啲咁嘅公司咧，其實咧喺大陸咧就即係非常之盛行。但係佢依然都可以同的士去並行，個原因就因為佢始終咧第一點即係個地方咧係始終有咁上一大。第二咧就嗰個市民嘅需求咧，亦都真係好不同。可能的士就霸咗啲火車站啊，的士嗰啲大站啦，所謂啊。咁但係呢啲咁嘅點到點嘅服務咧，始終有時譬如小區去小區，你真係小區冇的士咧，咁你點算咧？咁但係呢個其實咧係可以用翻喺我哋社區裏邊。不過當然大家又唔好忘記，而家每個的士牌幾多錢咧？市區的士牌咧就應該$5,000,000到啦。新界咧都300,000-400,000噶啦，即係甚至應該仲更加水漲船高添啊！咁從應該都有一段長嘅時間日子咧冇發過牌，嚟緊會有個可能會有幾六，好似唔知500-600個一個所謂優質的士嘅牌照咧，係會發出嚟咧，都係 1,500個，1,500個，但係1,500個佔而家全香港18,000個咧，都係杯水車薪。如果你講話優質的士，或者將呢個的士服務作出一啲制度上邊較為大嘅改變，即係變咗好似兩層咁樣啊，即係有優質的士服務，有普通或者叫傳統的士，從而做一個市場區隔，即係有啲俾得起錢，我要好啲嘅服務。大家知道啦，韓國嘅南韓就係咁樣嘅，南韓又有兩種噶嘛，佢咪叫黑的，因為鑽的啊，鑽石的士就話個司機本身嘅 track record 又係好啦，嗰個服務又會好啲啦，車又靚啲啦，又係網約又準時啲啦，咁你要俾得起錢，你就可以買呢種服務。但係你唔介意喺街上面搞一輪先接到的士嘅話咧，咁就會收平啲，係另外一種服務咁樣，就由個市場係去做一個嘅區隔咁樣。 我相信呢一個區隔咧係需要，亦都未來日即係而家事實上都有啲市民可以希望都多一個選擇。譬如話而家點解網約車可以咁盛行就係、我有啲錢咁，即係相對我俾低錢嘅，我想坐架靚嘅 Benz 喎，咁我咪照約咯。咁都因為其實都係有喺嗰個網約上面都可以你揀唔同嘅即係 level 嘅車去坐嘅時候咧，這個其實就正正的士係唔能夠做得到。但係我覺得現在嘅的士服務咧都需要處理，所以點解呢個計分制都仍然係值得去引入咧？就而家事實上喺交通嘅投訴裏邊，的士服務嘅被投訴率咧係都係比較高嘅，亦都係令到即係往往好多遊客啊，即係點解香港嗰、那個即係有時旅遊嘅明星就即係掃地咧？個原因咧就係、即係真係有啲即係好差勁嘅司機啊，話蘭桂坊去灣仔收人哋啊幾百蚊咁樣，咁呢啲係唔應該存在嘅時候。 仍然在出現了的話，是不單止影響個行業，是影響香港整個旅遊業、服務業的形象。 有少少更正一下資料，剛才任啟邦是啱的，那個 叫做、這個什麼 優質的士， 優質的士嚇，而家政府打算發牌咧，就唔係頭先我講過1500個，係600個，係600個。1500個數字係乜嘢咧？那個數字咧就叫做出租汽車許可證。嗱，都係點對點嘅服務，都係可以係私家車，都可以係網約車。不過咧，你就必須攞咗呢個叫即係申請咗呢個叫出租汽車證。你先至可以去提供呢個服務，就唔係好似而家優步 Uber 咁樣咧，係一個即係被批評為係即係非法載客取酬咁樣係嚇。咁而呢啲服務係俾咩咧？嗱，有私家服務啦，即係好似網約車啦、酒店啦、旅遊啦咁樣嘅。咁而家仲有未用嘅牌，即係嘅未用盡嘅出租汽車許可證咧，仲有成千幾個咁多，批出咗咧係即係係900多個嘅啫。咁樣仲會慢慢希望逐步咧消委會就會覺得咁樣係咪去改革個市場，就而唔係合法化咗而家嘅全面合法化咗網約車，讓優步、讓 Uber 咧係可以去即係進入個市場咁樣嘅嚇。那個重點就係呢度嘅。咁啊，至於你講話的士扣分制，嗱佢兩重啦，一再就話如果重犯嘅劏客啊、兜路啊咁嗰啲嘅司機嘅話咧，就要加重刑罰嚇。咁我哋話雙管齊下，第一管就係呢個啦，第二管就係講話嗰個扣分制啦，即係有濫收車資扣10分，拒載10分，兜路扣10分，干擾咪標嚴重啦，扣10分。啊，新加坡如果係干擾咪標係立即停牌添。咁啊，遊蕩或停泊在的士站外，嗱呢個係舊規例嚟嘅，其實扣5分。 簡 客冇足夠嘅即係散銀，即係冇銀用啊，冇散銀，咁咧就5分。如果俾乘客以外嘅人登上的士，咩叫乘客以外？ 我相信呢一個咧就係呢個黎曼的啦，即係話，即係可能係即係佢要湊夠 人， 湊夠四個。 O K， 即係你知唔知道將軍澳都有黎曼的？ 有，喺旺角搭過啊，我成日搭嘅。 5條友， 有一段時間我成日搭嘅係未保持個人整潔及衣著適當，咁又扣3分；喺食煙啊車裏邊食煙扣3分；無理延誤行程扣3分。如果夜晚冇著的士燈箱，即係上邊嗰個 taxi 嗰個字咧，又扣3分。嗱，呢幾個裏邊咧有3個咧就被的士業界就批評，喂有冇搞錯啊？咁樣即係會唔會係過猶不及，又或者係好冇客觀標準？例如係冇足夠嘅散紙，因為點解銀行而家好多時都揾唔到足夠嘅散紙唱俾的士司機啦？有時你攞啲大紙，咁係咪都係會出事咧？500蚊、100蚊、300蚊，但係你攞張1000蚊紙出嚟，咁係咪又會出事咧？個人嘅整潔同埋衣著嘅適當係點樣係去判斷咧？仲有啊，允許乘客以外嘅人，唔係呢個叫咩？遊蕩或停泊在的士站以外，原來呢個係好舊殖民地時代遺留落嚟嘅規範，就係話即係你唔可以去點啊？你係適當嘅地方的士站。你先至可以埋去載客啊嘛，咁但係而家係啦，有好多地方根本就冇的士站啦， 或者非禁區嘅位置就停一停啊，即係等客啊。 係啦，仲有一度咧，就係呢個亦都係冇規範到嘅。而家業界開始去講，有啲立法會員就話：咦，咁點樣去執行啊？例如係粗口爛舌，哇，乜咁塞車嘅咁樣，咁係咪又出事咧？咁所以就話：咦，係咪應該容許呢個的士裏邊裝呢個嘅車 cam？ 係 或者係即 係咦錄影錄音 係啦，錄影錄音，萬一俾人哋無告嘅話咧，嗰、那個的士司機都冇咁大鑊啊！咁樣係嗱，呢度涉及到兩個問題，第一個就係個車主自己本身個成本要增加啦，你要裝呢樣嘢啦，咁樣。不過其實而家都普遍咗嘅， 好平嘅啫， 好平嘅啫，因為而家車 cam 就算唔係影裏邊都影外邊啦，都係保障自身，但另外一個是個私隱的問題嘛，這個其實不是新的議題嚟嘅，過去都有講過是不是應該要裝，而過去亦都出現了一些事例，有些案例就是的士司機自己不受控啊，影著個即係阿媽喺個車裏邊咧就餵部母乳咁樣，又跟住又放上網。喂，咁我哋就好擔心啦嘛，係咪？係咪應該因為要避免你的士司機即係執行呢個扣分制，又要影響我搭的士嘅私隱咧？咁樣係，咁呢個亦都係值得係去討論嘅。 唔係，我諗即係幾點啦？即係就住嗰啲業界所講話，喂個散紙嗰度其實。 即係睇下嗰啲司機願唔願意做啫。佢嗱，我所了解有啲的士業界嗰啲朋友，的士司機佢話食飯嘅時候，咪同個嗰啲餐廳咪同佢講，拎兩嚿水散紙嚟。餐廳都未幾樂意，點解？佢收收埋埋咁多啲散紙啊，或者嗰啲咁咪幫你去幫佢消化咗佢。咁其實大家都相得益彰。同時間亦都咁講，譬如話嗰、那個即係你話大紙嗱，當然1000元就即係比較誇張啲啦。即係我都明白呢、這個，即係嗰你話即係搭50000元車，你俾1000元，我諗都一定會俾人問候嘅。但係如果你話喂，有時喂撳機真係500元彈出嚟都冇計喎。我覺得咧就都應該業界都要即係去，同埋我諗亦都有投訴機制，即係話如果真係喂俾咗500元紙去付30元嘅車費，而個司機即係第一二轉真係冇咁多散紙，上到去呢個投訴委，即係一個管理委員會一個投訴委員會，我相信都有適當嘅處理，就唔好話我明白呢個可能係真係一個問題，但係同時間係咪真係有一啲例外嘅情況，我哋就完全抹殺咗呢個制度咧？唔應該係咁樣樣咯。 係嗱，咁有份嘗試去提出呢啲制度啊，洪永達係咪其中一個即係嗰個咩？監議會啊，即係一個新成立嘅 的士業界嚟嘅，咁我都覺得係即係相對地進步啊，同有啲業界人士願意去接受一個即係的士司機受規管。咁但係同一時間，大家知道啦，香港嘅小巴業同埋巴士業同埋的士業界最唔同嘅地方咧，就係的士業界有好多商會嘅，係好多係講緊10几20个嘅。每一次講的士加價話咧，運輸處就好痛苦啊，同佢哋去談判啊、磋商嗰陣時咧，傾掂咗5、6个之後，去到最尾又有5、6个走出嚟反對啊，類似呢啲咁樣嚇。咁有啲的士業界咧就會批評今次政府呢個一啲嘅規範咧係咪堅離地啊？即係講話頭先話冇足夠嘅散銀都俾你扣分啊，2年之內扣滿15分就會停牌3个月，係咪辣得滯啊？早前業界要發動一啲咩上街啊、堵塞啊、包圍立法會、政府總部、中環某一啲路段，係因為話要呢個 Uber 呢網約車啊搶生意啊嘛，係咪咁啊？冇啖好食，你係要即係去清少呢啲嘅樹大有枯枝嘅呢啲嘅黑的嘅嗰啲壞鬼司機，係咪要即係全部司機都要咁樣受規範，擔驚受怕咧？我哋的士業界其實本身已經係夕陽行業嚟噶啦，點解咧？就係因為進入去個市場嗰度，願意做的士司機嘅後生仔越嚟越少啊嘛，揾錢少又辛苦啊，即係係有一定嘅自由度，但係因為香港嘅集體運輸特別係鐵路啦，越嚟越完善嘅話，佢哋都艱苦經營啊。你而家仲要咁樣，其實變即係仲要咁樣引入呢個的士扣分制嘅話，係咪會更加容易引起好多嘅爭拗呢？政府運輸處委警方係咪更加多加強，係去除咗係話要去放蛇去捉嗰啲黑的出嚟，再加埋加重刑罰，係咪已經係可以指到卡，既可以治標又治本，就唔係去引入呢個有可能會衍生好多爭議嘅一個扣分制度呢？咁 嗱，當然呢個係有啲司機嘅擔心啦，但係而家走出嚟講話反對嘅咧，就唔單止司機，更加多係車主嘅團體。 車主 團體好明顯就驚個牌價冧啦。嗱、 哦， 即係呢個係絕對一個影響。 驚個牌價冧嘅意思係因為更加少人。 嗱，因為譬如話舉個例，你越多規管，咁可能咪即係你嗰啲司機都有個即係擔憂啦，或者佢如果自己本身都可能有啲問題嘅時候，咁佢咪咁可能租車嘅量咪少咗咯，咁樣會唔會係令到佢哋會擔憂就嗰、那個牌價唔能夠浪得起咧？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話其實如果你即係佢好擔心咧，我想了解就係佢好擔心就呢個規管完之後都仍然係有問題嘅話咧。咁政府就大條道理開放其他嘅叫做載客取酬嘅工具嘅牌子，包括係網約車啦。因為而家其實咧，佢哋最擔心就係、是、喂你呢、這個呢條線佢一褪咗，咁下一次咁就你都係仍然有黑的啊，或者有仍然有違規，仲係都可能係繼續一次嚴重嘅話咧，咁政府又話咁你自己規管唔掂咧就開放競爭啦。無論係開放網約的或者係發多啲牌，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 ，Gary？ 因為而家我之前咧有啲報道講啊， 有一些的士咧喺新界地方曬緊太陽。 哦，我知道。 就而家點解車有時點解租叫做接唔到車？點解嗰個租金浪起咗？就係、是、有啲車主收埋啲車唔放出嚟， 製造呢 一 個需求 短缺 啊嘛， 製造呢個短缺嚇。冇車搭，喂，好好好生意喎，咁啊加租。 係啊，有報章曾經影咗啲相出嚟，喺個停車場裏邊有上百部的士泊咗喺度，即係又唔係曬太陽，係室內嘅， 咪封曬塵咯。 係啦， 係 啦。 呢啲其實就係一個囤積居奇，即係再講一句啦。不過雖然呢個係陳年舊事啊，最經典就梗係譚慧珠女士啦，係嘛？不過就大家自己可以查下呢個故事啦，咁。應該在這個問題上面，司機是當然最緊張的，今時今日走出來的團體，的士商會啊、車主聯會啊，這些是在說他的利益問題，所以我覺得呢，即是亦都某程度上是觸痛到他們的，即是觸碰到他們的痛處。 這個他們是最大的持份者，或者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因為香港現在其實的士市場其實是扭曲得很厲害的，因為就是那個的士牌當變了，不是讓那些單頭車車主是去賺食和提高一個合適或者是優質的服務水平，變相是好像 投資工具 這樣的話，那個市場就出現了扭曲。所以每一次的士說要加價，但去到最尾隔幾個月之後，後咧又嗰啲嘅即係新增嘅利益就或者就唔係落咗啲司機嘅口袋，就落咗啲車主， 因為加咗車租， 係啦，咁啊生意又會少咗，啲人嫌貴咁樣，咁即係呢個都係難搞嘅。第二個我自己嘅睇法咧，其實即係如果你睇雲雲即係亞洲嘅地區咧，相對地香港嘅的士咧係唔算高嘅嗰個收費，但係同一時間因為呢一個嘅發牌制度變咗係炒賣品嘅話咧，又令到即係而家係好難作出一個根本性嘅改革，每次改革，而家你講話網約車想進入個市場，呢班既得利益者嘅車主咧就即刻嗌曬只槓，一方面就叫政府喂，你要去規管、去打擊呢白牌車，去保障我哋現有既得利益者嘅權益嘅同時，當政府而家話要引入呢個嘅扣分制，因為黑的有啊嘛，係咪？你有劏客，有兜客，嘅兜路咁樣嘅情況，你又覺得政府係規管得好緊，咁點搞咧？咁樣嗱，有啲地方有啲國家咧就好大力咁樣嘅，即係。好革命性地，甚至乎話將一啲積重難返嘅的士市場咧，係作大規模嘅改革，例如係一次過收翻曬啲即係車牌翻嚟，重新再發過，重新執翻正啲制度，係試過有嘅。咁但係我哋又睇唔到呢個特區政府咧有咁樣嘅意志，有咁樣嘅即係魄力咧去做呢樣嘢。咁而家係逐步逐步嚟嘅。咁到底係去到邊一個關口？我哋嘅特區政府、運輸署、運房局會睇到，喂，網約車其實已經係遍地開花啦，即係成為大趨勢。你怎樣無論如何怎樣打擊，因為是有個需求，因為是傳統的的士業確實那些呼資是越來越多，或者是都不能夠杜絕那些劏客兜路黑的的情況的話，我會認為始終有一天政府都要面對，就是你可能都要合法化開放 市場，開放 市場，這個就是我們即是預視得到的情況。但是呢，面對現在政府做那個的即扣分制，我想我們都要落區做一些諮詢。 不過我相信是一個好開始嚟嘅， 係係嘛？ 我相信係 好咁啊！呢一集其實仲有好多講起香港嘅即係交通嘅問題，話仲有好多嘢係可以講嘅。咁啊，呢一集好多謝任啟邦上嚟同我哋做分享啦。咁啊，下個禮拜嘅政治咖喱飯翻嚟同大家再傾過。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噶。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